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年好，这里是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展播。那么在这个时段陪伴您度过的是主持人尚远。首先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尚远给您拜年了。咱们中国人呢讲究过大年唱大戏，那么今天呢尚远陪您听听戏，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我们在戏韵悠扬当中度过春节美好的时光。戏曲曲艺同贺新春，同一个题材，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表现。今天我们请您听一听京剧、京韵、大鼓、评弹三个艺术门类的《战长沙》。说到战长沙，这个故事是取材于《三国演义》，说的是刘备占据荆州，关公领命攻打长沙，长沙守将韩玄让黄忠出战，黄忠马失前蹄，关公关二爷亦是黄汉升，黄忠深知这一点，再次会战之时，黄忠箭射关公的盔缨，以报关公不斩之恩。这么一段故事，下面我们先请您听听京剧的《战长沙》，表演者是周信芳先生和他的公子周少林先生。周信芳先生演出了黄忠老英雄的那种遒劲气概，老而弥坚。周少林先生又称家学，是一位著名的棋派传人，老生名家，他在剧中扮演关公。请听京剧《战长沙》实况录音。 了滚城长江长，滚了关很难买路远江，对不单同战太阳，关刀把那长沙让三个出人问三毛的 您听到的是周信芳和他的公子周少林合作演出的京剧《战长沙》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京韵大鼓《战长沙》，又叫《长沙对刀》，表演者是京韵大鼓一代宗师刘宝全先生。刘宝全的大鼓唱腔是综合了前人之长加以创造形成的，刘先生也成为了流派创始人一代宗师。刘宝全把京剧、梆子、时韵、莲花落、马头调等等艺术种类的表现手法、演唱技巧融合到了京韵大鼓的唱腔和表演当中。他的唱腔甜润挺拔，俊秀兼有，真假嗓结合得很好，低音珠圆玉润，高音响遏行云，把优越的声音条件、讲究的口法、细腻的演唱技巧综合体现出来，真不愧是一代宗师。请您欣赏刘宝全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长沙对刀》。 黄脚马 急如电，心被刀反弹平。老爷看罢将头点，暗暗的夸奖不觉声。可见韩使者红腹泻，埋没多少的将英雄。我要收服了他同到武陵去，我那大国一定必要来黄忠。老爷想法用刀一指，气贯在战前就喊了一声啊。 欣赏到的是刘宝全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长沙对刀，也就是战长沙。京韵大鼓是北方曲艺门类当中说唱艺术当中非常有特点格调很高的这么一个曲种。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南方的重要曲种评弹。战长沙是著名的评弹开篇，您像评弹界的大师蒋月泉、张建廷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录音。苏州评弹是用苏州话演唱的，可能我们北方的听众如果没去过南方，不熟悉南方话的，听起来还真有点费劲。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很特别的一段录音，是我们的单弦名家北方曲艺的代表人物马增慧女士演唱的评弹战长沙。南北曲艺互相交融，互相学习。马增慧女士曾经向评弹宗师蒋月泉先生学习了战长沙，得到了行家和南方评弹听众观众的高度赞誉。在吐字声韵上基本是用普通话的， 所以我们听起来呢也就比较顺畅了。技巧、腔调、韵致又还是讲调风范，这也体现了马增慧女士的博学多才、聪明才智。请听马增慧女士演唱的评弹《战长沙》。 Thank you. 以上您听到的是单弦名家马增慧女士演唱的评弹战长沙，您听听观众是多么的欢迎啊。好，这个时段的春节节目展播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给您拜年了。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起真情回家贪求失败见错人被鞭子心长一根贪求大爱坏了我方向送万金 狭小不该鞠躬自傲蔑视钱财今日梦方醒为此身为清当天道相夫前来天子王臣相连在同朝的犯上您要多多地宣教啊 听完了老生花脸的两位名家谭元寿先生、尚长荣先生合作表演的将相和选场，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小生的名家名段。那么这出戏呢叫做辕门射戟，这是讲吕布的故事，演唱者是京剧艺术大师叶圣兰先生的公子叶绍兰。叶绍兰七岁开始随父亲叶圣兰、姑父如父兰学艺，50年代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得到了姜妙香等众多名家的传授。上个世纪80年代重返舞台，他的扮相、神气、嗓音都颇似乃父，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也成为了小生行当的佼佼者。下面就请您欣赏叶派艺术掌门人叶绍兰演唱的《辕门射戟》。 以上您听到的是叶绍兰演唱的京剧原门设计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严兴鹏的唱段。严兴鹏是严派艺术创始人严菊鹏先生的嫡孙，是义兼严马两派的严绍鹏先生的公子。受到家庭的熏陶，严兴鹏从小就迷恋京剧艺术，六岁就能唱文昭关、镇潭州等等剧目，九岁开始正式学艺，随父母学戏，还随武生名家周云亮练功。1984年严兴鹏加入上海京剧院，他迅速的走红，得到了观众的强烈认可，成为严门再兴的标志。请听严兴鹏的拿手作品《曹操与杨修》。 上您听到的是严兴鹏演唱的京剧《曹操与杨修》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马小曼的唱段。马小曼是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的幼女，同时马小曼也是梅兰芳大师的义女，是梅派艺术的重要传人。下面请您欣赏马小曼演唱的京剧《麻姑献寿》片段。您听到的是马小曼演唱的京剧《麻姑献寿》片段。听到这里，这一时段的春节节目展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新年大吉大利。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来总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